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 FM91.3， 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到8点钟在这里和你一起听音乐。之前我们节目呢，其实我都是选曲，比如说一些古典音乐、电影配乐，还有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但是今天呢，2018嘛，我们来点特别的。我想要邀请一位国内的乐坛新秀，一个钢琴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学音乐的历程。那今天这个特别来宾呢，说不定有一些听众已经买了他的独奏会的票了。他的名字叫做李奇瑞，他即将在3月6号的周二的晚上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他的钢琴独奏会。哇，这个国家音乐厅可不是没有三两三没有办法去办，尤其是这个独奏会哈，我们平常听到比较多的都是比如说 symphony 啊 orchestra 啊，或是室内乐的方式，但是独奏会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奇瑞。 Hello Hello， 你好，大家好。 OK， 奇瑞今年几岁？ 19岁 耶，还没有到20岁就可以登上国家音乐厅了，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来聊一下好了，你怎么有办法就是在国家音乐厅举办钢琴独奏会，这个算是你的梦想吗？ 其实独奏会我当然小时候也梦想过这样子，可是呢那是在还不懂压力的时候。那当然一半很高兴能在国家音乐厅办独奏会，可是一半也想要把它弄得很好这样，可是也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尤其独奏，因为相较起独奏如果跟乐团一起演奏，我其实压力稍微会少一点点。因为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上面， 对 啊，像几乎只有钢琴需要这么大的压力，像其他乐器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是会有至少一个伴奏， 对， 或者是一个翻谱，然后再加一个翻谱，就说 真的 不会是就是一个人独单这么长的一个音乐会，所以压力还是有的，可是当然还是很开心。 对，其实你之前也有跟就是管弦乐团一起协奏曲的表演过，对不对？ 有，我其实好像跟管弦乐团的那个表演的次数还比独奏的多。 对， 我其实算不出来，到底几次呢？可能没有十次啊，可是这几年来几乎每一年，平均每一年都有一次的机会。我也办过唯一的一次有在国家音乐厅办过，但是那时候只是真的很期待，然后很开心。 OK， 其实 concerto 真的也不容易耶，要有这么多的乐章，然后要能够驾驭整个管弦乐团，大家万一你弹错了一个音，或是开始紧张，拍子开始赶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 需要跟乐团配合，然后要配合乐团都要。 我们知道奇瑞他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跟一般学音乐的小朋友一样，从小是念这个光仁音乐班、古亭国小的音乐班，然后后来上了师大附中。好，这些老师们也蛮看好你的，所以在音乐班的时候是廖角涵老师， 对 对，然后上了师大附中以后是 魏乐富老师。 OK， 然后好像魏老师也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走这一条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念古典音乐班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般比如说30个同学35个同学，可是毕了业以后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走上古典音乐这条路。 我觉得 不见得是有些人不见得是不能，他们可能自己没有那么觉得，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大兴趣，因为很多小时候是因为爸爸妈妈希望然后学的，然后自己发现也许这不是他们最大的兴趣。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的，就说不要逼迫自己在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上面。那我的话，我是知道我想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才就是一直坚持这样子，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种逼迫自己，所以对 这个决心跟勇气，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小朋友或是每一个年轻的乐手都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其实跟你一起长大的像张荣啊、张怡啊，他们也都有学乐器，对不对？ 对，可是怎么讲，我这也不是说有一天突然决定说我一定要走下去，其实就是一直走下来，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我没办法想象说如果我今天生活没有这一个部分，会觉得好像就缺了很大的一块这样子。 OK， 所以你刚开始学音乐其实是就是从钢琴开始吗？第一个乐器？ 对对。可是我记得我在学两年钢琴之后，我拜托爸爸妈妈让我学小提琴。 哦，你也会小提琴啊？ 对，因为我后来音乐班因为有复修也是有，可是那时候是自愿，我自己想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嘛。然后觉得我小时候的想法是觉得小提琴可以可以很歌唱，就是可以很 expressive。 对，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小提琴一定需要一个钢琴。那我后来当然还是喜欢钢琴，还是选择钢琴。 OK， 所以其实，在钢琴的这条路上，你还有曾经尝试着想要学习别的乐器。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管弦乐团一起演奏的时候，或许你对弦乐。 对，我现在在德国念书，那大部分其他在那边念书的，他们没有就说这种学过真正学过两个乐器的经验，像不像台湾的音乐班教育一定要学两个乐器？ 对， 那就很有趣，因为我也在乐团拉过，还拉了六年。 哦，真的啊，很棒哎！ 对啊，我就在乐团拉过，然后因为自己拉过，现在主室内乐或者是帮别人伴奏，我也会有一点的概念说。弦乐器是怎么样？当然管乐我没有吹过，可是弦乐，然后比方说有时候老师会说，你想象小提琴怎样怎样怎样，小提琴怎样怎样，弦大提琴怎样，我都大概能够理解一点点他在讲什么，因为我自己毕竟拉过蛮久的时间， 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其实从小念古典音乐班的这些学生呢，通常我知道，据我所知，我的同学们通常都会有好几个阶段，比如说有很爱音乐的阶段，也有可能会碰到瓶颈，或是说不想练琴的。那这些起起伏伏有曾经发生在你的音乐路上吗？ 我其实觉得随时都在发生，比方说不想练琴，我很长时候会一早起来就觉得我不想练琴。 哦，也会有， 就是会有。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练琴是需要你需要一个在那个 mood，在那个状态底下， 对。 如果不想练琴，其实硬逼着自己要去练琴是不好的，其实反而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对， 所以我其实常常体验到这样子的。可是可能早上觉得不想练琴，晚上又突然觉得想练琴了，很晚莫名其妙才想练琴。像我现在在音乐院，在德国音乐院，他会开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候我一整天都没有练琴，然后九点半晚上九点半突然。我想练琴， 突然 就去学校练琴，这样练到十二点也是有练。 对对对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很规律生活的，我是靠着我的感觉 是走的那种。 对啊，所以我就很常经验到，比如说不想练琴这种。对， 其实我觉得奇瑞的分享蛮好的，因为很多音乐班的老师们就会说啊，一天一定要练八个小时啊，一天一定要坐在钢琴前面六小时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在练习的当中没有能够 enjoy 或是说很 focus 的话，其实练琴没什么用，对不对？ 你有那个小时，其实不见得有那个效果。 这真的很有趣。好，那刚奇瑞聊。到他现在正在德国，还在求学，对不对？ 对， 你几年级了？ 我现在大学三年级。 三年级， 对。 但是其实你通常在台湾的十九岁应该才大一吧？ 哦，对，对对，因为我当初考专科学校嘛，音乐院专科学校，我16岁就考了，因为我他们那边就说16岁你就可以去考这样的专科学校，嗯，那我那时候就迫不及待要进到音乐， 哦，没有真的， 就我那时候就比较小就考了， 嗯哼， 这样， 嗯，所以你是先去德国考试，然后就是通过了。 哦，没有，我其实14岁就去德国了，我14岁去考他们的 pre college， 嗯哼， 预备班， 对， 就是 pre college， 嗯， 那然后那时候还边上中学， 嗯哼， 我那时候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先去考他们的 pre college， 哦， 然后2年之后才考同样的学校考大学， 嗯，哇，这个体验应该跟台湾的音乐班的学生蛮不一样的。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曲子，然后等一下再跟齐瑞继续聊。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也即将会在齐瑞的钢琴独奏会里头会演奏，对不对？这个是巴哈的第6号E大调法国组曲。 对。 刚刚听到的是巴哈的法国组曲，这首乐曲也即将会在李奇瑞的钢琴独奏会当中会来演奏。哇，你这次我们刚刚跟奇瑞在聊他这次要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他的音乐会，在3月6号周二的晚上7点半钟。那如果喜欢钢琴，喜欢听独奏的，应该可以来搜集一下，亲自的听到齐瑞的演奏。刚听到的是巴哈，下一首我们想要听的是肖邦，来讲一下齐瑞，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肖邦的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 我在差不多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其实弹过一次， 嗯哼， 那可是现在拿回来弹其实不会记得，可是呢还是会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然后会有一种好像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曲子 的那个感觉。我这次的音乐会的标题是华丽高贵跟感伤，它就是这首华丽的圆舞曲，它就是这个标题里面华丽。因为我去年我也办了一场独奏会在台中，然后我那时候选的曲目是比较相对内敛然后沉重，也就是说大致。那我这次在想的时候就会想，我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比较开明然后比较友善，不是说原来不友善，比较开心的这样的曲子， 明亮一点， 明亮的曲子，对，然后当做我的下半场的开场。 哦， 因为这对我也是一种好的，就说为这个下半场准备，这样好一个这样子的开场。然后另一方面又是他 这首曲子耳熟能详，然后而且他非常，他就是听到，而且他前面的 introduction 刚开始就很像一个在说，哦，音乐会要继续了，或者是音乐会要开始要继续了，大家坐好，这样。 所以几乎每个练钢琴的人都要练这首嘛。 我是不知道这是不是， 还蛮多， 可是应该对，这是很耳熟能详、很 的曲子， 很有名的曲子。 对，之前是在台中歌剧院，对不对？ 对， 上次演出的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你的 link。对啊，今天我们很开心邀到李奇瑞来聊聊他的音乐路，因为其实我们新夜狂想曲的很多的听众也是有很多古典音乐的学生，或是呢很喜欢这个电影配乐或是流行音乐的。那其实钢琴算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乐器哦，他一个人又可以当女主角又可以当伴奏，然后 对，就是好像大部分其他的乐器不太能 live without， 对不对？ 钢琴， 刚刚你提到你也有学过小提琴，小提琴就是只能演奏 单一的melody， 对不 对？而且比较练琴的时候比较没有成就感，少了什么？ 对，钢琴的这个很多的 voicing 啊，很多的声响， 当然这是它难的地方，就是它 challenging 的地方。 对，音域也比较广，对不对？ 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你想念音乐班？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学，然后到国中，这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阶段。那如果你国中开始又要念音乐班，感觉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好像真的要走音乐这条路。那时候小学毕业的时候，或是到国中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就说很老实的说，我其实没有特别去多想，因为我从一年小学一年级，但小学一年级去考音乐班不是我自己决定，我说太小了，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有音乐班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念下来，我其实就习惯了，朋友也都在，而且同侪之间大家都有一样的目标，就说要升学，要升学。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去想，我就是觉得我属于音乐班，我应该就是音乐班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而且当时我们全班都考试，没有人不考，就说几乎没有人不考。 对， 那在那样的气氛下，我也不会，而且我也没有讨厌钢琴，我没有讨厌音乐，我也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没有特别去觉得有其他的选择。 可是决定要到德国去念书，这个在 teenager 的这个年纪，其实也算是一个蛮独立的举动，对不对？也蛮有勇气的，就是要出国去了。比如说，你去德国之前，应该德文也还不会吧？ 对，我其实不太会，有稍微有学了一下，可是不太会。可是主要是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去多想，也没有特别就说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决定，知道我去了之后看到那个环境让我确定我自己有考上了之后，我开始想才发现我如果决定我不去，我一定会后悔。 哦，原来是这样。 那就算它很困难，可是还是值得，就说总比让自己后悔很久 对 好。 对，既然考上了，对不对？ 对，而且我那时候去看那个我现在的学校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大家都在学校练琴，就是那我们学校其实就没有教室，它就是都是琴房，每一间都是琴房，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练琴，从早练到晚，然后可是 就也不是说自己练自己的，就有时候练一练，跟出来休息，跟人聊天一下，嗯、然后去干嘛，一起去吃饭，然后呢喝一下，或者是互相听。我那时候看没有看到那么多歌，我那时候看到的是大家很认真的在练琴。 嗯， 然后我现在知道，我现在还是特别喜欢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知道的是，其实学校学生都不是说被逼迫练琴或者是什么，其实都是把练琴当作生活的 很大的一部分，然后也是一种社交的因为去练琴然后跟朋友一起、 嗯、 然后会讨论一些事 情。 对、 嗯、 那我那时候就有看到一部分的这个，我就觉得哇，这比坐在学校里面准备国三升学考试好多 至少是跟音乐在一起，是不是？ 对。 那你刚刚说没有教室，你们不会安排大班课那些吗？ 我们有、嗯、可是大班课的教室也是琴房，就说乐理课啊什么啊、 嗯、 其实都是琴房，没有那种教室的教室。 嗯， 好， 那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学校的名字吗？ 哦，我在德国汉诺威的音乐学院。 OK， 那是开放给大概几岁到几岁的学生？ 他现在越开越小的班、嗯、我去考的是他的先修班。 嗯哼， 先修班是在大学之前的、 嗯、 他们现在又有在先修班在之前的。 嗯， 然后好像又还有一个在之前的，我不是很确定。可是、 okay. 就是他们比方说先修班是从十岁一定就可以， 嗯嗯嗯， 可以去念。然后、 okay. 大学一直到博士班， 嗯， 那博士班也有三十几岁的人在念。 OK， 所以 念音乐其实是比较，就是 take some， 比如说你的术科的成绩，对不对？因为你从十四岁就考进去，然后你像现在十九岁已经是大三了，其实你有点跨级了，对不对？ 对，我 跳级 比较早去考音乐院。 嗯哼，所以学校应该是念到大四算是可以毕业吗？ 对，那个 bachelor 就毕业、 嗯、 就学士毕业，然后再就是 master， 然后再是 solo class。 OK， 好，所以你现在开始体验，应该算是提早体验身为一个演奏家的生活了，对不对？你自己喜欢吗？ 都有一半一半吧、 嗯、 因为这种演奏家的生活有很多很大的，已经不再是老师逼你练琴，爸妈逼你练琴，是这是一个责任，就说自己也会觉得一定要做好的一个责任，那这是有压力的。 对， 可是也觉得很有一种成就感，说哦，我现在有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这些行程跟这些东西。 嗯，开始十八岁以后开始要走的音乐路就是你自己的咯。以前或许小的时候有可能有爸爸妈妈的安排栽培，对不对？对，但是从十八岁十九岁开始，真的这条路就是要你自己往下走，就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好，我们待会听完了肖邦之后，我们再来跟奇瑞聊他的音乐路。 哪一种照顾服务可以满足失智长者与家属的多元需求呢？台湾长照新趋势，小规模多机能服务，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与临时住宿，让长者依据个人需求，在家中及社区安心接受同一组照护员的服务。 全台第一座整合失智症团体家屋与小规模多机能服务的永县小规模多机能中心正式营运，详情请上网搜寻永县社会福利基金会。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嗯，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阅读可以让你和孩子拥有共同的话题。畅销超过40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推理小说《亚森罗平全集》是小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丛书之一。在作家卢布朗的笔下，狡猾机智的绅士怪盗亚森罗平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高潮迭起的悬疑情节不仅让读者想要一口气读完，精彩绝伦的斗智过程更是让推理小说迷大呼过瘾。 Bravo FM 91.3 邀请您选好书，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全套30集，亲子共读价3300元，一通电话宅配到府，订购请洽02-2778-5047 2778-5047。 春节开车出游，跟着哈豆大联盟五告平安。哈豆大联盟祝您欢乐幸福望整年， 买车保养就到 哈豆大联盟。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 FM 91.3，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们节目跟平常有点不一样，我们要来访问一个乐坛新秀，也是国内非常年轻的钢琴家，他只有19岁的李奇瑞，即将在3月6号星期二的晚上，要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他的钢琴独奏。好，我们刚刚前段有跟奇瑞聊到说，他从小时候念古典音乐班，然后师大附中，最后呢14岁就只身到德国去考试，结果就居然 让你考上了 luckily 很 lucky 哦。你还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你那天考试的时候的曲目或是你的心情呢？ 我有两次考试，一次考先修班，一次考大学。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大的对比。我先修班的时候弹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然后跟一个巴哈的D小调的平均律。 这个考试需要背谱？ 然后要，然后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 考几首啊？ 好像就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应该总共是二十。 那评审老师有几位？你还记得吗？会不会很紧张？ 我其实就我记得，就是先修班的时候，不太紧张， 真的。 其实反而是第一次，第一次什么都不认识的时候， 在同一个度， 对，我其实不太紧张，然后也就这样，然后后来他们还给我视谱的曲子， 哦，雅视谱， 然后我好像也不怎么，就是不觉得有很紧张，那可能还不懂得害怕，可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非常、非常的紧张，尤其可能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那个学校两年了，可是反而让我更紧张，因为在汉诺威音乐院，考大学的人每次都来很至少快200个，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紧张，而且，也许因为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会虽然只有两年的差别，可是还是。我觉得越大会越害怕，越大会知道越多，想越多， 是是，这是自然的啦，因为你 care 嘛，对不对？然后考完那时候，过几天才放榜，还是考完就知道了吗？ 他们没有放榜，他们就是寄一封信到你家，然后说你有没有考上，这样。 哦，那时候你人在德国吗？收到那个通知的时候，爸爸妈妈在你旁边吗？ 第一次吗？我记得过了很久，才真的确定说有 confirm 说考上了，这样。 OK， 那个时候就是你决定要去德国，真的开始念书了。爸爸妈妈有陪去，对不对？刚开始。 对，刚开始我14岁嘛，我妈妈有陪我去住在那边，然后我爸爸有常常来找我们。 你觉得就是在德国学习音乐跟在台湾，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因为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到国外留学的体验。那你觉得在德国学音乐跟在台湾有自己有觉得那边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好或是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有是那个环境，然后通常学生跟就甚至一般人看待音乐的态度。就比方说，我在刚开始去的时候，在先修班的时候，跟我一起念先修班的同学，他们完全不像台湾音乐班的学生，他们是周末去上课，比方说，周末去上那些乐理课，然后平常他们也还是有很多他们会骑马，他们会去干嘛，然后他们音乐是他们当做一种享受，然后当做一种艺术，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选择的。 对， 那他们在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就真的是当做艺术，然后是一个很 pleasant 的东西，他们不会把它当做哦恋情哦， 好像有压力，对不 对？ 对， 不是那样子有压力，哦考试，他们根本没有考试，他们先修班其实到大学都没有那么多考试， 真的啊，太棒了。因为在台湾的古典音乐系就会觉得哇，就是要准备数科考试每一个学期，对不对？然后好像你念了音乐， 而且考试有很多规定，要弹什么，然后不能弹超过几分钟。对，我觉得那就已经不是那么尊重那个艺术，有点变得太像书本考试那种， 对， 那种感觉。那包括在德国，不只是学音乐，其实在演出音乐会之中，来听的观众也都是非常真的喜欢音乐，然后真的是想来享受一个很棒的夜晚，然后他们会盛装，然后先来那个还没开始前 reception 先喝一点 champagne， 或者是之后喝一点 champagne， 对， 然后大家在音乐厅前面，像我们学校办很多音乐会嘛，然后在那个音乐厅前面常常一直有音乐会，就有很多英法族的会来，然后开始讨论，然后或者是音乐会结束去找演奏家，然后说他为什么喜欢 这个演出，然后问一些问题这样子，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那边表演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就是有不一样的成就感，会觉得哇，他们好像真的有，就是真的就是欣赏这个东西，然后有我有带给他们一个很不错的夜晚，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 这真的是很棒。就是让音乐艺术这个活动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里头，对不对？ 对， 哦，就是 weekend 就是一定要去看音乐会，这样。 对，而且他们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 program， 他们是就是有点像奖学金，可是我们是要去。因为他们很相信音乐，他们很相信音乐是世界上很棒的东西。 嗯， 就是说我们会去不一样的地方，像监狱啊，或者是精神病院，或者是平常的医院，或者是就是那种平常听不到，或者他们那些人老人院 是 不能出来，不能自由的去听音乐会，那我们就把音乐带给他们，这样 子。哇，好棒哦！ 然后就在这个奖学金的 program 之中， 嗯哼， 我们是室内乐，我不是独奏， 嗯哼， 可我就感觉到很有趣，因为比方说我有一次在一个机构，他是给智能不足的的人，那他们很多都甚至不能讲话，不会讲话，那他们唯一表达方式就是比方说笑或者是哭或者是尖叫，那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在演奏一首曲子，然后有一个前排的女生就开始哭，然后我们就想，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训练的时候跟我们讲，你们不能带太感伤的曲子，然后不能太沉重的曲子。 对对。 那我就会，我们那时候就想，哦，我们是不是弄得太沉重？ 太 emotional。 可是结果那边的负责人就说，哦，不是，是他只是因为他唯一他表达的，他可能被受你的音乐感动，他跟他表达方式，他只能哭， 就是掉眼泪， 所以不代表他难过或心碎。 对， 他只是被你们打动这样。 啊，好棒哦！ 就对。很有趣 所以不是只有精进自己的技术方面，而且是把你们的音乐可以带给更多领域的人听众，对不对？ 就带有种喜悦，然后不只是只有我们闭关练琴这样子。 对，好棒哦。好，我们接下来来听Ravel 的这个圆舞曲。你对这首曲子有没有特别要介绍的？ 这首曲子也是另外一个标题里面，它叫做高贵与感伤的圆舞曲呢。它是受到舒伯特影响，舒伯特有做过类似，有也是这样子类似标题，只是它是分开，它是以高贵的跟感伤是分开的作品。那拉威尔是把它放在一起。这首曲子它是八个小曲的组曲。那它虽然是圆舞曲，可它不是真的那种节奏分明的圆舞曲，它其实是有一种有一个印象，它是印象派嘛，拉威尔是印象派，有点像一个圆舞曲的印象在那边，然后让人可以听着想象那样子的情景，可是不见得可以跟着那个就起舞，因为它不是为了那样而做的。 OK，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刚刚听到的 Ravel 的圆舞曲。如果你想听现场的话，欢迎大家到国家音乐厅来。3月6号李奇瑞要举办他的钢琴独奏会了。好，我们刚刚有聊到他的学音乐的历程，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学古典钢琴的这些学生，那有很多人有困扰，到底我够不够好，到底我要不要把音乐当作是我的职业。我们来跟奇瑞聊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他现在已经哇一个人到德国去留学了，已经几年了？ 我14岁去，应该是就第五年，现在 第五年了。那你开始德文应该可以讲了， 是可以沟通了，可是说要像那边的人还是不会，而且我也没有试着一定要，因为毕竟我就是外国人嘛。可是当然我会还是在继续在听，然后再学一些字，然后怎样的讲法在还是在学。我觉得这语言都一直都可以学，甚至中文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再学，当然还可以再学。 你上课上钢琴课的时候是跟老师讲英文还是德文？ 讲德文。 哦，真的？ 对，因为刚开始当然那时候语言还不够的时候是讲英文，然后有一天我就跟老师说跟我讲德文，他说你确定？我说嗯哼。可是其实因为我觉得对老师也会比较舒服，因为那是他的语言嘛。 对， 那他可能也可以表达比较确切。 不过上术科的课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音乐术语，其实从小其实你就已经知道怎么讲。好，比如说Allegro 啊什么那些的，就是共通的语言还有蛮多的，对不对？ 对，我记得小时候是背的，很多背的那个，对啊。可是我现在不会再想，比方说 Allegro 不会想快板，可能就是一个意思，因为我老师比方说他不会问我说 Allegro 是什么，而且比方说像这些术语啊，其实我都是小时候都不是很知道，小时候我还以为那个节拍器上面几号就是 Allegro， 然后多快就是 Tempo， 其实这都是相对的，我后来才知道。 是没错。那你谈谈你德国的老师，你觉得你喜欢他吗？ 哦，喜欢。那我的老师叫做 Bernd Goetzke， 他是那个很有名的钢琴家，意大利 Michelangeli。的学生，他非常崇拜他的老师，然后他很上课都会讲到他，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录音会去参考米克朗杰里，然后来比较了解我老师。那我老师他在教学上面，他很注重触键，他非常注重触键，他觉得声音的 quality 比什么都还要重要，然后你要有触键的变化，那些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不只是在意触键声音，他是真的在意你实际怎么去做到那样子的触键。他很在意，就是说 physical， 你怎么我的手你怎么用力，怎么他常常都是在 work on 这个。然后他很厉害的是我们学校有一些钢琴被砸得很惨，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弹，可是我们常常抱怨，他就说我试试看，然后他弹就还是很好听，因为他随时都很放松，他很强调放松跟张开耳朵听，然后放松感受你的手指的那个，他很注重这个东西，所以我其实跟他学到非常多，因为我以前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以前老师也都跟我讲过，可是我没有真的去注意到。那我是到的跟他的时候，我比较才注意到我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原来不太懂什么放松，怎么放松。 对， 那他是真的用就是很 basic 的方式教我，说怎么放松，怎么去真的让钢琴发出它该发出的声音，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算学校有一些钢琴破的，或是已经被 damage 了，已经不是那么好，可是好的演奏家还是可以演奏出好的声音，是不是这样？ 当然，声音还是会有所不同，每一台钢琴。可是，就说 你要去适应， 很了不起，就是他会把那个声音都可以说服人说这真的是很好的声音， 很棒哦。所以其实跟不一样的老师可以学到不一样的法宝，对不对？ 对，因为不一样的老师会有他们不一样 注重的东西跟擅长的东西。 是我们在学古典音乐，特别是比较师徒制，你有觉得吗？就是你是谁的弟子，你是谁的学生，然后你会去 对， 会去揣摩老师的风格。 对，因为古典音乐它没有很绝对，它是非常就是 taste, no matter of taste。所以就说有些，可是我的老师，比方说我们在同一个班上，不会听得出来都是同一个老师。我觉得，因为我的老师他很小心，他不会把原本是你自己的东西把它改掉，他是 make the best out of you。比方说他着重触键，可是他因为他会觉得说，比方说你想要表达这个，他听得出来，他就告诉你说，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技术，你可以就说 improve 你的你原来自己的东西，会让它变得更好。可是他不会规定学生说你就是要这样，你这里就是要这样，然后这整个就是应该这个速度，他不会，他就是让你保有你自己的东西。 好有趣哦。所以非常开心今天齐瑞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在音乐路上面应该出去念书了，整个眼界都打开，然后也有很多的心得。这些感受大家如果3月6号去国家音乐厅，就可以现场听得到他这几年来的所有的表现跟进步，对不对？ 好，希望 我们都知道其实齐瑞有一个很爱音乐的爸爸，对不对？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常有时候要开始练一首曲子，都会觉得我都知道这首曲子，因为我爸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听音乐，随时在我们家住比较远，所以在车上我们随时都会听 CD。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在弹的时候我会比较有一个概念，至少小时候比较有一个概念，说这应该是怎么样子，听起来是怎么样子的。 真的， 因为然后在练琴的时候。我也会可以去问我爸，因为他听了很多，然后自己也拉过小提琴， 对， 所以对啊，很幸运。 好棒，我们听众应该也有很多是杨照大哥的乐迷也听众。那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 我们祝福齐瑞在音乐的路上都很成功很顺利。谢 谢 你。 谢谢， 拜拜。 除了李奇瑞的钢琴演奏会以外呢，其实最近也有好多很精彩的电影要上映，包括了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部叫做 Score 电影配乐传奇。这是一部呢史无前例的，以汉斯季默为首，齐聚好多位这个配乐大师来做的音乐纪录片。里头有谁呢？ Danny Elfman、 John Williams， 还有这个Randy Newman、 Quincy Jones等等的。如果你想要听听这个 John Williams 怎么用钢琴来演奏 E.T. 外星人或是大白鲨等等的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有好多好多的小故事，其实都在 Score 电影配乐传奇这部电影当中即将会展现给大家。这是一部集结当代配乐名家一起为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史做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回顾，也推荐给大家。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哦。下个礼拜即将就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了，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来回顾并且介绍一些得奖的作品，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我们下周星夜狂想曲见，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91.3 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